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。 这个牛皮席啊，我就生气，全部都打电话进来问说为什么今年价格涨价了呀，之前听没有这么贵啊。哥哥姐姐大叔阿姨们，我们的席子套餐是有整套的，是有整套，有整套的，重要的事情啊真的要说三遍。 好了好了，你也消消火，你想啊，我们每档节目只有五分钟的抢购时间，大家没有听清也很正常啊，有疑问打电话那更是正常，说明大家知道孟德兰的品牌，想要选择我们的软睡席。其实呢，今年的套餐呢不是贵了，反而呢还是给我们降价了。 对， 为什么啊？首先配套两张枕套，这个呢价值就是899元了，其次席子的厚度可以说是去年的两倍，这代表席子啊可以用的更长的时间，对于选材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。 所以啊，总结来说就是席子今年品质更好，还有全面配套，这家里都不需要再操心选什么席子，怎么刷席子，孩子身上起红点过敏，是不是席子有螨虫等等等等的问题。而一次投资只要2599，4007106108，是我们今年的预订专线， 是 拨打电话送席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 说到水牛皮的软睡席呢，现在愿意选择的家庭越来越多，它是档次的象征，棕红色的外观，四周全部都是压花花纹，一整张的牛皮铺在床上，只能用雍容华贵来形容了。再一个呢，它相比较普通的凉席是更加舒服更加健康，毛巾一擦就干净，还省去了各种的打理麻烦。 对，我们很多听众拿回家之后呢，是直接铺在家里的床垫上，柔软的就像床单一样，胖子瘦子都舒服，不硌骨头。而且呢，每天晚上不要要开一整夜的空调了，拨打4007106108，同样品质的凉席呢，在商场专柜要卖到8900块钱一床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2599，还送一对牛皮枕套。来嘉定的朋友特别多，你看手机尾号4211的朋友就拨打4007106108，订购了两床。说啊，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给她买一床，给妹妹也带一床，这两床都配好，还没有商场一床柜，太划算了。 还有呢，这边有质疑的5820的朋友说，牛皮席啊，我在报纸上看到1000多块钱一床，你们这个差别在哪儿啊？好了，跟您顺便来科普一下，我们去买鞋买包都有听到介绍说，这是黄牛皮，这是人造革，这是 PU 材质等等。那牛皮席呢也是一样啊，用的是不是真皮，是不是水牛皮，是不是手工鞣制，有没有拼接，这都是衡量一床凉席价值的标准。咱们的席子1000多的不要比，没有可比性，要比呢就拿商场10000块的席子来对比。 是的，因为我们的货源就是跟专柜8900的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，还要再送牛皮枕套一对，这个单买要899，今天免费赠送。看到8285的朋友说自己上班呢从来不敢穿短袖，空调吹得受不了，晚上回家啊更是不能一夜吹空调，这牛皮席啊太合适了。还有一位0023的朋友说，我之前啊还舍不得，后来想想人这一辈子赚钱不消费，不让自己过更舒服的生活，不是对不起自己吗？所以啊是直接订了三床，给双方父母还有自己家都添上。 是啊，其实舍不舍得真的就看大家怎么想了。你买个车给他找个车库，20万要花的啊，你买那么多衣服睡在衣橱里，这个定制衣橱也要好几万，你买个定制橱柜都要10000块钱，是给晚睡的。那么咱们自己呢，这些东西不应该都是作为我们的陪衬吗？所以啊，我们自己每天晚上睡的值得更好的。 说得太好了，牛皮席带回家真的就是一次投资，尊享一生，使用年限给自己